但是認為兩份供詞有分別是常見，因為證人接受廣泛而深入的提問，有可能在庭上喚起更多記憶。內地過去一日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屬於境外輸入病例。北京沒有新增個案，是自從上個月初新發地開始。北京累計出現335宗確診個案以來，首次沒有新增確診。內地目前累計83,565人確診，4,634人死亡。昨日新增個案之中，遼寧、上海和四川各有兩宗，內蒙古和廣東各有一宗。新增無症狀感染者有15人。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同時驟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63点，跌270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63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6.65跌3.35，腾讯控股519跌1元。阿里巴巴234.8升9.6，中国平安87.7升1.55，美团点评186.9跌4.1，吉利汽车16.64升2.4，中国人寿19.48升1.3，小米集团14.88跌1毫，建设银行6.56升4仙，友邦保险77.65升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71，瑞士法郎8.223，澳元5.383，加元5.711，新西兰元5.069，欧元8.7547。每百日元对港元7.2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4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6,490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2.76美元，卖出1,78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一宗意外事故先啦，喺九龙嘅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咁啊近住油荔村嗰度咧，因为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去到李安苑嘅观塘绕道去东区海底隧道方向，油荔村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到阻碍，塞到去李安苑。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就塞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近爱民村。港岛路面方面咧，湾仔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嗰段，现时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啊，九龙方面啦，现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嗰段咧就比较塞车嘅，咁啊龙尾分别去到利安苑同埋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仲有就系协和街下行，咁啊去观塘道方向咧，咁啊近住开源道至到物华街段亦都系多车。新界方面咧，青屿干线有啲临时工程啊，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马湾桥面段部分嘅慢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3:12开始两个钟的骚动音乐，今天来的有陈建安新的派对作品，歌名叫做《废墟》。值得留意的就是其中一个创作的单位，这位的编曲人的名字叫做 GNY， 也都是 Dusty Bottle 的成员之一来的。陈建安写这首歌的时候，那时候就知道上一次的 concert 就是告吹了，于是他在家就真的耍废了。歌词有讲食包食到滞，他就吃朱古力粉食到滞。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来切一点点葱花备用，再来一点点蒜蓉备用，要切一点点香菜，有很多人不喜欢，好害怕，但是我非常喜欢、yeah. 不喜欢就别放，要准备酱油、 油、 香油， 有时叫芝麻油， 最近买的 辣油， 再放起少 盐， 然后一勺 盐，不放猪油，因为我吃素。 这是我的阳春， 点点， 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 点点， 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 点点， 爱是一时，终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 点点点点点， 爱你有理有理由，爱你有理有理由，敲门就在有理由， garlic and pepperoncino， 看起来很简单，做起来不简单，吃起来更不简单、 据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面，据说是经一事厨房的起点，喜欢吃 pasta pasta pasta， 煮着橄榄油留给好朋友， 点点， 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 点点， 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日， 点点， 爱是一时，终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 点点点点点， 哦。随时随地任何事情， 点点， 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爱吃， 点点， 何时何况都会盼望每一人， 点点， 爱是一时，终是傻事，爱是一个面条花式，我爱吃， 这次的话我爱吃这个面，吃那个面，今天去哪个店，新鲜刚切的手擀面，各自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 某些适合 酱和醋的， 有些不是 Chinese food 的， 这高汤底 不是素的， 同样呢首嘅新歌，出咗佢新嘅 EP 啦，有一首嘅派台嘅作品呢一首。讲嘅就系佢嘅心头好之一，佢中意食面啦，所以就写咗一首嘅新嘅作品，就个名称绵绵。有一句好老土嘅说话咧，叫做路不转系人转啊。困在屋企三个月，咁样就不断去发挥或者发掘一下煮面嘅唔同嘅食谱啦。跟住呢位歌手都系嘅，塞车落，咪睇下窗外嘅风景咯。 静坐在长途要得要命，闭合着眼睛，停于不幸的小径。亦高兴，将颈位塞车爆胎，苦皱着眉，打开手机看出戏，坐巴士赶着到家，交通的际遇也不可以预计吧，那别预计它。在艰苦的路线中，都不准作落马，来吧放松，嬉戏一下。 望穿车窗柜谈世间本色，有陌生风景仍然眼睛，新屋村咁少的旧铺，如搭错车当即弃。转化， 哦，点解要塞车？我想翻去打机啊！我会坚持噶啦，做乜最咁样？ 唉，咁又系嘅，控衰边有一日唔塞噶？唉，算啦算啦算啦，话歌听算咯。 你个样叫吴林峰、啊， 哇，睇下佢啲歌先。 着到家，朝急苦恼没法更改到现况，爬满法子再计算不错。巴士赶着到家，交通警方没法更改到便放下，算吧，在艰苦的路线中。转化，随着耳筒，心态转化。 来自吴林峰。新歌歌名叫做《巴士光年》。塞车嘅话，就可以睇下风景啦。但如果一个巴士站等咗好耐都未有车嘅话，又可以点做呢？望一望你身边同你一齐等车嗰一个，可能都是另一种嘅风景嚟嘅。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啲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比比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感。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三十。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My girl， 以后都不再打机，我 OK。 想念你的夜， 想要攞你 IG， 想念你的夜， 你敢 search 你 ID， 想念你的夜， 想要攞你 IG， 想念你的夜， 你敢 search 你 ID。 Baby I want you tonight，Oh baby I miss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Ooh, baby I touch you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Oh baby I love you tonight. Hey. Baby 今晚追你睇星星，点知翻屋企食蜜糖星星，中意你只眼够滞个 bling bling， 想要你都系只系可以 bling bling。每日翻屋企随时约定，幻想可以同你出街 drink drink， 你系我心入边嘅一颗恒星，同你相识绝对系神迹。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人哋话我天天等你等到都心碎。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想念你的夜，想要攞你 IG， 想念你的夜，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I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Give me a number, girl. 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其实嗰个曲风都有少少嗰种怀旧嘅味道啦，个感觉好似以前好似嗰啲柠檬茶广告咁样，想识你但系又唔知点样开口咁样，唯有扮下偶遇咯。我哋有 JMY 保期加埋 Delta T， 新嘅呢首嘅 single Can't Stop。 We didn't come all this way to touch a little, kiss a little all night long. You wanna hear me say it? I know I kept you waiting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all night long. Can't stop till you're lying right here next to me. I should stop, but I think I'll do it anyway. Baby, whatever.Perfect, baby. Let's take this further, baby. Just a little, just a little. All night long. If I were your boyfriend, I'd be giving you all my time. Just a little, all night long. Can't stop till you're lying right here next to me. I should stop, but I think I'll do it anyway. Girlfriend， 女朋友有好多唔同嘅类型嘅，有啲系甜美一啲，有啲系比较清爽一啲，有啲就好似佢咁样样嘅，比较辣味重一啲。温妮有 Serenity 新嘅派台星座，越活越惹祸。 Hey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多宗新型肺炎本地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长期住在安老院舍的80多岁女子，以及九龙医院资讯科技大楼一名电脑部员工。據了解，涉及的安老院舍位於慈雲山，有前往探望妻子的老伯表示，安老院現時暫停所有探訪服務，他和太太只可以隔著護老中心的玻璃對話。火炭培基小學以及沙田崇真學校分別表示，接獲家長通知，一名學生的父親對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有關學生今日沒有上課。中華基督教會扶倫中學表示，收到家長致電通知，有一名中三同學確診，學校發通告說，教育局建議學校今日開始停課。元朗光明英来学校亦都接获通知，有教职员的家人初步确诊。另外，香港演艺学院证实有学生确诊，学院要即时关闭。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五人去年涉嫌参与多场未经批准集结，警方早前取得法庭搜令，调查五人的手机内容。李柱铭等人入禀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首令。根据入禀状，五名申请人分别是李柱铭、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善仲佳、欧诺轩、杨森。申请人表示曾经向法院要求搁置或者是更改首令，但是法院以无司法权为由拒绝开庭听取反对一方的陈词。申請人質疑首令條文定義欠具體，首令批准警方入侵所有數碼內容，沒有清楚界定手機內需要被調查的範圍。警方亦都在未獲得法庭首令之下，保管申請人的手機超過兩個月。有防暴警員去年在尖沙咀執勤期間被雷射筆照射眼睛，警员追踪并且是拘捕一名女经理，她否认指控，今日被裁定一项袭警罪成，判处监禁3个月。裁判官批准被告以20,000元保释等候上诉，需要继续遵守宵禁令和不准离开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裁判官说，警察每日工作要面对不同危险，对社会作出贡献，要对被告判处阻吓性刑罚。虽然28岁女被告的背景符合被判社会服务令的条件，但是考虑到案件的严重性以及要对社会带出重要信息，所以判监是无可避免。裁判官又说，虽然辩方曾经质疑事主在庭上的口供和书面供词不一致，但认为两份供词有分别是常见，因为证人接受广泛而深入的提问，有可能在庭上唤起更多的记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90点，是跌355点，总成交金额2,15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63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6.65，跌3.5；腾讯控股515.5，跌4.5。 阿里巴巴232.6升7.4，中国平安87.5升1.35，美团点评185.2跌5.8，吉利汽车16.64升2.4，小米集团14.78跌2毫，中国人寿19.36系升1仙，建设银行6.53升1仙，友邦保险77.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57，瑞士法郎0.943，加元1.358，人民币7.023，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4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6,49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1.9美元，卖出1,78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提一提你，咁较早时啦，喺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跟住油荔村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咁有啲车龙啦，排到去蓝田港铁站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跟住油荔村嗰度啦有交通意外，有少少挤塞啦，去到蓝田港铁站对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出去花园道口。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而伟业街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去油塘方向的龙尾排到去丽业街。另外在新界方面，青衣北岸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长安村那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线。将我唱二苏同音乐听咗有下次，刺激充实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清新够新，令你满意。 咧，我哋请嚟呢位嘅嘉宾咧，我好中意佢个 single 嘅 cover 啦， 反白眼， 反 白到咧，真系。 咁我好喜欢啦，咁样。 同埋心口有银纸啊，系啊，我最中意系呢一 part， 其实应该系。 咁我今日系 Kiri T，Hello，Hello， 大家好。 你好啊，好靓啊，嗰个风套。 同埋衫嘅顏色都係好大膽嘅搭配嚟嘅，即係必須要講。 係咯。 呢個風套係blah blah 做 design 嘅。佢哋然之後即係呢個顏色嘅配搭都係佢哋諗嘅。 係 係啊。但其實我哋影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諗住反白，係即係唔知點解影到好將我好多將我反咗白眼咯， 即係有啲未 ready 啊，係啊係啊， 即 係 佢本身已經係一個中意反白眼嘅人。张张都系咁。 如果你个而家反白眼，我系做唔到噶。即系我 你反咗啦嘛？ 咁样 反咗啦。 呢个就系唔同噶。 佢 hold 唔到。 佢系啦，佢呢只反白眼系，哎呀，只眼入咗嘢咁样。但系佢个 CD cover 嗰个反白眼系鄙视嗰种嘅反白眼，情绪系唔同噶。 哦 ，OK。 所以其实好符合呢首歌嘅嗰个意思。 系缘分嚟噶，去影到嗰个。 系啊。 因为新歌咧叫做 The Fairy Tale 啦，系啦，咁啊系一首国语嘅作品啦，系啦，阿琼一听嘅时候， 好好听啊， 同埋嗰啲发音好好听啊， 好好听， 多谢你哋， 系啊， 我本身好 sam 虚 啊，点解啊？ 因为我冇录过一个国语嘅歌嘛，咁所以我一听到唔惯，咁我就唔知道佢究竟系好定唔好咁样。 但系你之前系你识唔识讲国语嘅先本身？ 都識嘅，但係唔係好叻咯。會唱歌唱國語嘅歌。 係 ，OK。咁但係今次有冇邊個係特別可能係 係 咯指導你可能嗰啲發音諸如此類嘅嘢？ 今次阿姑係做 focal producer 嘅，咁佢其實我哋都同佢同我練咗好多次。 嗯。 同埋我本身錄音之前咧，我同方家南已經喺 demo 嗰度練咗好多次，之後再揾阿姑再執，然之後錄嘅時候佢再逐句指正咁樣。 OK， 係。但因為我見佢之前咧，佢自己 IG 咧 po 咗條片係自己唱緊，即係自彈自唱咁樣噶嘛。哇，唔係，係咯，好自然啊嗰件事都。 係啊。係咪我最近 po 嗰、那個？嗰、那個就已經練熟曬啦。 哦，咁好啊。 入咗血啦，嗰陣。 係咯，即係多咗一種，即係打開個新嘅門檻就是。你先前我記得上次同你做訪問嘅時候，你話啊嚟緊都想試下多少少係國語嘅作品咁樣。 係啊。 咁而家開始慣同埋多信心，咁咪可以梗係大膽啲去做咁樣。 係啊係啊，我都好期待之後再做多啲中文。 嗯 ，OK， 同埋呢個咧，我覺得係 surprise 咧。頭先一個點就係一首國語歌啦。咁然之後第二樣嘢咧，就係先聽阿 QVT 嘅歌咧，通常都係啲有 beat 嘅嘢嚟嘅。但今次唔係嘅，係、真係好清澈嘅一個係琴加人聲咁樣嘅一個 arrangement 啦、介紹下呢首 The Fairy Tale 先。 呢隻歌係今年年頭寫嘅，咁就其實大概個意思就係、是。我对童话嘅失望咁样，咁但呢个系第一个 layer 嘅意思啦。咁但系都唔系成只歌都系失望嘅，即系例如我嘅 chorus 都系寄望我哋一齐去虽然对好多嘢都好失望，咁但系我哋寄望我哋会系 OK 嘅咁样。 系，但系你几时有呢一个嘅 idea 就系、是、我对所谓童话嘅世界我醒啦，即系唔好再唔好啱啊氹氹啦，唔该咁样。 系啊，其实不嬲都有呢个感觉嘅，即系我觉得有意识個人開始有意識嘅時候，已經覺得好，因為其實點講咧，童話都係一個社會嘅文化產物啦。咁音樂啊、電影都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尤其是係童話係特別係同現實嗰個落差好大咯。咁、所以其實又即係我諗我大概識得有諗法嘅時候，就已經覺得其實童話都係好都唔係好 reflect 個 reality 咁樣。但係我覺得尤其是係。上年開始啦，就覺得有好多嘢都係，哇！其實好多嘢都係同童話一樣咁荒誕嘅咁樣，咁所以就覺得我需要寫一隻歌去比喻，其實我哋而家有嘅經歷嘅所有嘢咯。而家我有啲朋友咧，見到啲好 crazy 嘅新聞啦、或者睇到啲人講咗啲好荒誕嘅嘢啦，然之後佢哋就會 send cap 俾我，就話 this is a fairy tale 咁樣。係啊，而家呢個就變咗係我哋嘅溝通方式。 現在已經不太敢相信宇宙上有善良的引力。从前那个天真的小孩，转眼已不再期待。我

即係唔會去到知道佢哋係睇緊啲乜嘢囉。 係。不過我諗而家譬如我哋就算睇嗰啲你當係動畫又好啊、嗯、即係所謂卡通片好童話嘅 建構都好啦、嗯。其實佢出到嚟嗰個 message 都唔係我哋以前細細個睇嗰啲嗰一類嘅童話嚟。點解 Frozen 嗰陣時咁多人鍾意啫，就係佢講嗰個嘅真愛唔係講你同個男人中間嗰種真愛嘛，係你兩姊妹嗰種真愛嘛。咁所以好似有少少個 plot 係有啲 twist 咗嘅。 複雜咗，人性多咗囉。 係囉。 係係。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係大家有正視呢個問題，同埋又因為咁樣而 progress 咗好多嘅。咁係、我覺得呢隻歌係，所以我成日都話呢隻係俾大人聽嘅童話，就係、是。唔係，sorry， 俾大人聽嘅兒歌， 嗯、 就係、是、因為我覺得係我哋呢一輩嘅人需要get rid of 嘅思想咁樣咯，即係同我意思係童話嗰個框框。 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in the sea of people. Tears in my eyes 'cause you think I'm evil. 即係譬如啦，之前可能做 beat 嘅多啲啦，咁嚟到今次就唔係嗰一個簡單啲嘅一個 arrangement 啦，有冇唔同嘅 enjoy 嘅位俾到你自己？ 我覺得今次係又幾刺激，因為咩都冇嘛，咁所以就好 spotlight 咯，變咗我自己個人聲同埋那個歌詞，咁 which 我諗係未試過嘅，咁我覺得呢一個方面係好刺激嘅，咁、但係因為咁樣，我亦都會好唔慣，而覺得錄完出嚟其實好唔好聽咧，我都唔知道啊，咁樣咯。 OK， 所以但係而家應該有多啲信心啦，係嘛？ 而家有多啲信心嘅，咁當然啦，如果你如果我要再即係如果我去睇，我仍然覺得我有好多位可以再做得好啲。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咯。呢、 這個 OK，、但成個 songwriting 嘅 process 會唔會同你做 beat 嘅時候有啲唔同？ 其實我好多 有 beat 嘅歌都係喺個琴度開始嘅，即係喺個擺部電話喺度錄。咁、所以其實理論上我每一隻歌都可以有一個咁嘅 version， 差唔多每一隻歌咯。 咁、但係嗱，而家你有呢首就 Fairy Tale 啦，咁係一個係你對而家呢個世界嘅一個思考咁樣啦。咁嚟緊繼續鋪落去啦。咁係咪慢慢儲緊一張碟嘅貨而家開始係？ 係啊，我哋而家就已經寫咗幾隻喺個擺咗喺櫃桶度噶啦，就諗住年尾出碟咁樣咯。係，我逐漸我其實即係都不停咁樣，身邊嘅嘢都會繼續 inspire 我去寫一啲新嘅 topic 嘅咁樣。咁但係希望儲到年尾就出一隻專輯咁樣咯。 係 ，OK。但係我想問你，咁你先前你嗰個 Sugar Tape 係一個？ 嗰個其實係一個我當係一個 mixtape 玩嘅啫，係、其實就冇一個特別嘅 theme 嘅，係純粹係一直自己會做一啲歌係有啲 vibe 咁樣嘅啫，即係整啲 vibe 出嚟。但其實佢唔係真係一隻歌咁樣。 OK。 係啊，所以你聽嗰個 Sugar Tape 有啲係會有好多純音樂嘅部分咁樣。 OK。 係啊，咁嗰個就係另外一面嘅我嚟嘅，即係我中意求其整啲 vibe 啊，覺得好 feel 就一嚿嘢咁樣出咁啦。咁但係例如我 Golden Kiri 同埋嚟緊呢個專輯就會係有主題嘅，歌詞主導啲嘅。 哦 ，OK， 即係譬如就算因為佢喺 streaming platform 上面咧，係突然間我點解有首歌嘅，未必係派過。即係啱啱之前有同阿 JNY 佢哋一齊玩嘅叫 Don't Stress 又係，我又好聽過，但係又唔係派嘅嗰一首咁樣。 嗰只係quarantine 大家好 stress 嘅時候，我哋不如寫只 Don't Stress 啦咁樣。我間唔中就係會有一啲好 random 嘅 collab 啊，或者我自己會出一啲 tapes 啊咁樣，係咯，呢一個係我 musician 嘅一面咁樣啦。 OK， 喂，咁預計呢張碟應該都係今年內，係咪預計今年內會？ 係啊，係啊，呢隻碟會係比起上次會辣啲嘅，即係會上次係舒服啊，奇異果甜啲嘅，今次就係辣啲啊 ，pepper 啲咁樣咯。 OK， 雖然第一首你聽嘅咧係 The Fairy Tale， 係啊， 即係有一種都有一種舒服嘅感覺嘅。咁但係究竟引申落去係一個點嘅故事咧？咁期待你今年內完成嘅呢一張嘅專輯啦。OK， 好啊， 今日多謝曬反眼 QVT， 多謝， 多謝曬你 ，thank you。 It gets a little confusing. Nobody knows anything. I just get high, just to get down. Everything's looking dark, but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It's blowing up, but nobody says it out loud. Babe's standing line by weed before the city locks down.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this is where we're at. Saw it coming, but nothing to do.Don't stress. I'm not a man. 拉邦一间南韩 LG 公司化工厂五月造成十二死的气体泄漏事件，调查报告今日公布，建议 LG 将工厂搬离民居地区。报告列出并且是批评 LG 公司需要为厂房储存设备设计不当，未有妥善保养旧储存罐，警告系统失灵等二十个意外成因负责。报告指化工厂部分储存罐进行聚合反应时的温度达到法例水平的六倍，但是 LG 公司未有理会。LG 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全力配合调查，并且会采取一系列安全措施回应报告内容。事发在当地的5月7日凌晨，化工厂当时泄漏苯乙烯，导致近1000人出现呼吸困难、眼睛灼热等的不适症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51点，跌387点，总成交金额232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63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6.5跌3.6，腾讯控股517元跌3元。阿里巴巴232.4升7元，中国平安87.25升1.1，美团点评185元跌6元，吉利汽车16.96升5.6，小米集团14.78跌2元，中国人寿19.3跌5仙，建设银行6.56升4仙，友邦保险76.6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73，瑞士法郎8.219，澳元5.379，加元5.709，新西兰元5.067，欧元8.7444。每百日元对港元7.2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4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6,49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48美元，卖出1,78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观塘绕道一带嘅交通啦。头先观塘绕道东行去东隧方向，近住由丽村对开，因为有意外事故啊。头先一带咧都好塞车嘅，而家因为意外事故清晒场，所以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都分别多车，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港岛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城市花园。九龙区咁而家观塘嗰边嘅交通咧相当之繁忙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一路去到汇景花园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伟业街近住开源道至到丽业街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仲有就系观塘道啊，观塘道东行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德福花园，近住呢个德福花园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一带都是车多行车缓慢。何文田的常胜街部分路段因为路陷，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那段就封了路，不能够通车。车辆就不可以在这个佛光街左转去常胜街，而九巴的17号路线亦都要改道行驶的。 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卫生处提醒你洗车打蜡做家务都系体能活动可以促进健康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依家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在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节调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Yeah. Just feel the music, 要得到慰藉。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骚动音乐。 又嚟到四点钟之后啦，其 系啦，翻嚟四点钟之后，今日要讲嘅其实系一啲嘢即将会发生嘅事情啦，咁同埋都希望佢即将顺利咁样发生嘅事情。 系 咁一路以嚟咧，大家都发现其实可能好多台湾嘅一啲音乐活动慢慢开始咧，即系。 復甦啦， 係啦，希望變翻正常啦，咁樣咁，所以咧，即係關於演唱會啊，啲比較大型嘅演唱會咧，都陸續有啲消息出到嚟噶啦。咁第一個公布嘅，亦都係哇，令我身邊好多朋友決定搏一搏嘅， 搏咩啊？ 田福音 搏去搏飛過去。 博有得睇，应该话博有得飞过去睇，系啦。 几多月先？ 九月廿五、廿六、廿七。 问啲啦，听我话啲消息都要十月啦，最快。 但系咧嗱，即系你明唔明咧？当一个人咧，佢咧即系嗌啲太耐咧，我发现身边人都会有幻觉啊。 系。 即系佢有啲 friend 即系准备系买飞嘅。 系。 系啦，咁即系我都系即系苦口婆心话。一定未開翻關㗎，唔好搏呢啲嘢啦。咁你之後又要買翻出去，好麻煩㗎嘛。咁樣，佢就同我講，人係應該有希望。 係，但係唔等於盲目地有希望。 因為佢好驚，即係如果可能九月中或者九月頭宣布咗 可以飛啦， 係咁佢又冇買飛，又冇得去睇咧，佢就會抌心口。但係呢個最吊鬼嘅地方係咩？你問我係咪好？佢係咪一個田福音嘅 Dark fans 或者好迷戀佢咧？其實並唔係喎， 即係純粹好掛住睇 show 同埋去旅行。 Both 啦，係啦，冇錯。於是乎，即係呢件事，其實我見到大家嘅狀態都幾興奮嘅，因為真係喺小巨蛋同埋第二次佢嘅巡迴音樂會啦。咁當然我希望好多香港歌迷同我一樣包括我自己在內都係啦。 所以你就買飛啦。 唔係，我係希望佢可以快啲巡到嚟香港啊嘛。 哦， 即係佢之前都有巡到嚟香港。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我好得意嘅。其实我第一场我系睇澳门嗰场嘅，都系睇完佢嗰场之后，我决定咗呢一世啦。就算我阿爸喺澳门开演唱会，我都唔会去睇噶啦，因为即日来回真系好攰。 哦，系噶，尤其是睇完 show 咧，然之后你要再搭夜船啦，跟住翻到嚟香港再转车啦，诸如此类。 嗰时住马鞍山，又过个码头翻马鞍山， 你仲要去得澳门睇完个 show， 咁梗系食个宵夜先啦，系嘛？ 即系嗰种啦，同埋一定系 同埋酒店咯，衰。 唔知即係嗰時就好想又好想即係來回啦，因為嗰度好多遊客，你又未必想同遊客逼啦咁樣啦。咁都懷抱住呢個美好嘅心願啦。首先就希望即係大家都係咁話啦，即係全球嘅疫情啦，都慢慢進入呢個改善，甚至乎係息微嘅呢個狀態，咁就可以令到呢個大家，尤其是眼前嘅呢個 娛樂事業啊，係 啊，可以回復翻正常啦咁樣。咁呢個都幾得意嘅喎，因為其實之前都有話田福音咧就開咗新簽咗新嘅音樂公司啦，係一個好。 小型嘅音樂公司。 Okay. 但係由嗰個打色嘅人，即係幕後嘅啲老闆啊，去到佢簽翻嚟嘅歌手啊等等，都係行實力派路線嘅。即係 even 係幕後嘅老闆咧，佢唔係一個商人，佢係一個音樂人嚟嘅。咁於是乎咧，其實喺簽新嘅音樂公司嘅時候都已經講咗啦，佢嘅第二場演唱會啦，同埋佢第五張專輯啦，都已經係準備就緒㗎啦。咁因為嗰時疫情未發生㗎嘛，所以其實我相信因為疫情嘅關係都有少少 delay 㗎啦。不過咁都講咗話，其實咧伴隨住宣布第二次演唱會嘅消息之後咧，第五張嘅專輯都會盡快推出啦。因為呢個演唱會個主題叫做一一。佢嗰個宣傳文案當中都有講到話，從一到五嘅至愛，細數每個好與壞，一一調調，再一一重來。 OK， 即係其意思就係佢會同你抡曬五隻專輯當中佢最喜歡嘅歌，咁做完五隻專輯之後，可能又會有一個新嘅開始咁嘅感覺咯。 哦， 係啦，咁都明白點樣，咁希望有得去睇啊，咁樣，因為真係我眼中啊，田福音第一張專輯同埋佢第五張專輯真係都有好大分別嘅。 係， 因為好多人都話佢第一張專輯模仿王菲嗰個痕跡太重啦。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嗰种想有要做仙气嗰个嘅状态，但系去到第五张专辑，其实由第三张专辑开始啦，佢就应该知道自己个仙气唔系王菲嘅仙气，而系佢一种啊，我系唔识讲嘢噶，我系唔知道你发生咩事嘅，但系我识唱歌，即系嗰种嘅仙气咯。 哦， 系啦，即系因为好得意，即系 even 佢之前嘅演唱会咧，佢都喺演唱会上面有个 gag 嘅，就系攞个木鱼喺度敲。因为啲人话佢讲嘢好闷闷到，好似一个师姐啊，即系嗰啲 尼姑啊， 系宗教嗰啲仪式啊咁样。咁于是乎佢就用呢个 get 咧去同人哋话，咁我而家可以即系俾啲祝福你啊，即系保你平安啊嗰啲啊。 洒圣水啊， 系啦，即系做呢啲咯咁样。咁但系佢又同 Serena 嗰啲洒圣水唔同玩法啦咁样。 佢真系有种灵气嘅感觉， 同埋佢一种。外啊，系嗰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嗰种咯。咁、 okay、 你见到呢个系一个好比较立体啲嘅人。 系。 咁另外一件都系大事嚟噶啦，就系金曲奖啊，都已经确定咗会喺十月份嘅时候做翻。 哦，但系会唔会有 show 咧？咁可能会啦，你 concert 都搞得落。 但系因为其实依家咧都仲有好多未知之数嘅，因为话说咧佢而家出咗个宣传，个宣传咧就攞我哋之前介绍过顽童咧，佢哋去做咗呢个宣传大使，攞咗袖子去做宣传大使。咁个宣传嘅嗰张相好得意嘅，系一班着住西装好靓仔嘅男仔咧，化身成为嗰个外卖嘅速递员，跟住咧喺个外卖速递箱当中咧就有嗰个奖座。咁於是乎咧，那個 slogan 都係金曲獎會遲到，但一定唔會缺席。咁、於是乎，大家就喺度估計啊，到底嗰個呈現嘅形式係點樣咧？到底係會好似真係送外賣咁啊？大家知之前疫情送外賣成為一個熱話啦，係送外賣咁形式送過去，有唔同嘅表演啦，定係真係會好似以前咁會有個好大型嘅集合所有嘅美學咁樣設計等等嘅一場嘅演唱會咁樣咧？都是未知之數嚟嘅，但係七月中嘅時候咧就會有入圍名單，咁啊之後可以再望下入圍名單發生咩事啦。但係其實都係我好多 friend 都有興趣，十月中嘅時候係咪有得去睇？ 呢、這個你可以播， 係嘛？呢、這個可以播一播。 但係九月尾嗰個咧，我覺得比較高危，係啦。即係如果以投資嘅角度嚟睇咧， 就唔好博啦。真係 啦，十月嗰個我覺得都仲有啲機會，因為我太多朋友都係即係博緊，即係啊，即係飛得咯。咁手頭上有邊啲嘅目的地咧？咁樣即係譬如聽聞啊，泰國會唔會可以飛到咧？跟住然之後台灣會唔會飛到咧？咁樣呢比較近啲啊嘛，同埋 係機會大啲啦，同埋 係啦。咁然之後大家就諗，但係咧，你即係一通關嘅時候。可以飛嘅時候，首先啲機票會唔會好貴啦？ 一定會啦， 同埋好難 book 啦，諸如此類啦，咁樣咁所以唔知啊。 係啊，咁就我覺得大家其實 大家閒錢去投資下呢個旅遊嘅夢想嗰度咯。 旅遊嘅夢想 係啊， 好虛擬同埋好可憐啊。 係啊， 咁我嘅我就坐喺屋企準備睇㗎啦，我拉佢應該會有得睇嘅。 哦，金曲獎 係金曲獎啦，音樂會唉算啦，等佢嚟香港啦，我都係啊。 咁你今日揀咗應該 係 Hebe 嘅歌啦， 今日都係揀 Hebe 嘅咁樣啦。咁第一首咧就係 Hebe， 其實應該係呢一張專輯第一首同大家見面嘅作品嚟嘅，都的而且確必須要講哇！我覺得真係做得非常之好，包括身邊好多朋友嘅回饋都係覺得呢一個又係即係 Hebe 喺佢音樂路上一個 再上多一層樓，即係已經唔係話所謂仙氣啊，或者要唱一啲大家唔明嘅歌啊，或者佢嗰種嘅狀態，而係佢可以講一個好生活化嘅故事。但係個生活化嘅故事嗰個語氣同埋嗰個嘅情感，即係得 Hebe 田馥甄先表現到。揀你嘅新專輯第一首同我哋見面嘅作品，嗰個名稱叫做《月日》。 真係犀利就係咧，我覺得咧佢好淡得嚟咧，但係有力度嘅、 因為其實呢個故事就係要咁樣嘅狀態去唱啦、就係你遇見你嘅 ex 同佢新嘅女朋友一齊，跟住你要好輕描淡寫，即係表面上風平浪靜同佢講啊。 好襯啊你哋兩個。跟住有一句咧，佢哋個都話呢一句真係寫得好腰心腰肺。佢話。我俾你睇下我新男朋友张相啊，咁样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咁样即系其实呢一切都发生得好风平浪静啦。啊、但系其实嗰个 MV 当中就系个 Hebe 一转身之后，即系喊到阿妈唔认得。 哦， 系，但系佢成个故事，佢即系呢首歌佢唱就好似你头先咁， 系 好冇嘢嘅。但系其实你 feel 到系好用力咯。 哦， 系咪好？啊，系好想睇个演唱会啊！ 搏下咯。 我唔会做啲咁不智嘅行为， 搏下咯， 我先唔会，即系几钱一张飞啊？真 几钱我真唔知道。唔系咁睇台湾通常睇 show 系几多钱嘅？即系香港而家七百八啦，七百八十系正常价咁样 啦。差唔多嘅、哦，即系乘四咯，因为都系个汇率嘅问题啫。 哦， 咁但系因为老老实实，佢前面嗰啲飞，即系佢有个所谓摇滚区咧，即系俾啲 fans 通常系冇得坐，跟住好近个舞台，然之后咁嗰个位相对嚟讲系贵少少，但系真系少少。 咁如果你系戴克，我觉得值得咯。 值得，我嗰时晚方我都系坐得咁近嘅。 佢有摇滚区， 佢唔需要。 我听万方摇滚区一齐耶， 即系咁每个歌手佢个区叫摇滚区，佢唔一定系歌路就摇滚，系、哦、啦，同埋唔好再停留喺心不了情嗰个阶段啦吓，警 告。所以我哋要多谢阿严琼一路咁介绍万方唔同嘅面向俾大家认识咁样样嘅。 其实我就嚟放弃噶啦，大家真系好珍惜。 嗱，头先阿琼就讲咗，即系譬如喺台湾就即系个疫情开始缓和啦，咁即系你就见到即系好多啲show 啊会有得睇啊，翻足颁奖礼咁嚟紧又睇下会唔会搞得成啦咁样样。咁其实喺香港都系啦，即系好多啲歌手，譬如先前咧，其实喺由年头啊，一路你见有好多歌手可能本身 plan 咗有 concert， 但系全部都要即系延期啦、取消啦咁样样嘅， 系 啦，然之后譬如呢一嚟紧呢一队咧，其实我就嗰阵时系几想睇嘅，因为佢哋本身预咧，其实今年本身应该已经出咗碟噶啦，咁而佢哋咧就因为今次咧就系同系铜管乐队咧一齐去到做呢张嘅碟噶嘛，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嗰阵时有谂过就是、啊，如果我哋真系开一个 show， 当系新啲发布嘅一个 showcase 咁样样，会唔会可以同铜管乐一齐嚟个现场嘅 jam 咁样咧？ 哇，好想睇就咁讲到。 系啦，咁啊讲就系 Rubber Band 啦。咁啊，但系而家就系因为疫情嘅问题啦，咁可能啲制作又会延期咗啊，咁然之后可能乐队飞唔到嚟香港啊，诸如此类。咁啊，睇下嚟紧下半年嘅时候咧，有冇机会睇到佢哋呢一个 show 啦。 系。 咁而佢哋咧都即系通常你讲铜管乐就好优雅咯，即系佢哋 first date 嗰一种温文嘅感觉啦。咁但系佢哋新嘅呢一首歌咧，咁就系、是。我覺得係，如果你揾佢哋即係香港啊嚇，揾一個香港嘅音樂遊園樂隊咧，去到做係 James Bond 嘅嗰種嘅主題曲咧，係、你知佢哋通常都要用咧好勁嗰啲管弦啊，咁樣好勁嘅 brass section 啊， 佢出嚟嘅時候要好型啊嘛，因為 係啦，咁我就覺得咧呢一首歌咧係有嗰種少少嘅質地嘅。 嗯，系嘅，明嘅意思 系啦。咁啊，揾嚟有 Rubber Band 呢一首歌，咁啊期待快啲睇到佢嘅 show 嘅，系啦。新歌嘅歌名叫做《百毒不侵》。 多山埃风中飘降下沉，谁窥朕？没上限方得兴奋，一呼一吸都可宰杀灵魂，害苍生。动植物接种沦陷，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披多披身扣于酒菜里面，谁阴险？略步离决不手软，心肝心腹通通一概污染，无发现毒物被冠称未点。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 百毒不侵， 别太天真。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 You're trying to sing poison.You're trying to eat a thin poison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多宗新型肺炎本地初步确诊个案，包括一名长期住在安老院舍的80多岁女子，以及九龙医院资讯科技大楼一名电脑部员工。据了解，涉及的安老院舍位于慈云山，有前往探望妻子的老伯表示，安老院现时暂停所有探访服务，他和太太只可以隔着护老中心的玻璃对话。本港近日新增多宗新型肺炎本地确诊个案，教联会强烈要求政府立即制定方案，减低校园爆发疫情风险，必要时宣布分区停课或者是全港停课，保障师生健康。教联会说，多间学校怀疑有教职员、学生和家长确诊，或者是和确诊者有密切接触，担心校园即将爆发新一波疫情。教联会呼吁教育局和卫生防护中心密切跟进和定期公布师生确诊个案的情况，安排受影响学校的师生进行病毒检测，以及即时隔离所有密切接触者，尽早切断爆发源头。前年大埔公路造成19死60傷的巴士车祸，涉事的九巴车长承认误杀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等共38项罪名，被判监禁14年以及终身吊销所有类别的驾驶牌照。高等法院法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故意以报复方式利用巴士作为武器高速驾驶，有意图将乘客的旅程变得不安，造成的影响令到死者家属和生还者挥之不去。辩方律师求情的时候说，被告12岁的时候已经确诊患有亚氏保加症，未能够和其他人有情感上的交流，解释事发的时候被告不是发脾气，是因为亚氏保加症不懂得理会他人感受，不接纳他人对他的指责，才会超速驾驶来发泄。澳洲维多利亚州过去24小时新增19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创疫情以来的单日新高。州政府宣布，当地星期三凌晨起，位于州内的墨尔本实施封城至少6个星期，要求市内超过500万民众留在屋企。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表示，现时确诊宗数急增，令到个案难以追踪。他又说，没人会期望面对封城措施所带来的影响，但是避免疫情恶化而别无选择。 澳洲目前录得超过8700宗确诊个案，最近的新增病例集中在维多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听日凌晨起关闭同新南威尔士州的边境，只是容许紧急情况之下出入境。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听日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975点，跌363点，总成交金额239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45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63点，升2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36.5元，跌3.5元；腾讯控股516元，跌4元；阿里巴巴232.4元，升7元；中国平安87.25元，升1.1元；美团点评185元，跌6元；吉利汽车16.94元，升5.4元；小米集团14.78元，跌2元；中国人寿19.3元，跌5仙。建设银行6.56元，升4仙；友邦保险76.6元，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元，日元107.69元，瑞士法郎0.944元，加元1.359元，人民币7.024元，英镑对美元1.248元，欧元对美元1.128元，澳元对美元0.694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2614点，跌99点。港金现价报164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4美元，卖出1778.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嘅消息。喺荔枝角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界限街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嘅，一带车多。就系、是、荔枝角道去荔枝角方向，近住界限街啦，有坏车阻路嘅，咁啊封闭咗部分嘅行车线，一带车多。另外喺观塘嗰边咧，之前曾经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就喺敬业街去成业街方向，近住红桃道，咁已经清咗场噶啦，呢一宗交通意外慢线就解封。不过咧，红桃道依然咧都系比较挤塞噶。另外一宗咧就系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之前都有交通意外啦，清咗场一阵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对开。咁受到呢一宗意外影响啦，牛头角道同埋彩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呢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一啲噶。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过了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的龙尾过了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是车多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蓝田消防局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线。张开双耳疏动一我听咗有下次。刺激冲失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就生，我未未满意。 翻嚟时间嚟到下昼4:43，嚟到苏动音乐阿琼嘅部分啊！头先讲到台湾金曲奖，咁我谂《娃娃艺娱圈》呢一张专辑都系我今年最睇好嘅作品啦、啊。拣嚟呢一张《藏在不是遗忘》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儿歌》。首歌当中讲到啊，一个小朋友诞生出嚟，妈妈系 keep 住帮佢担心好多事情嘅。 咁当然佢自己都有属于佢自己嘅啲烦恼啦。 亲爱的你，我迷恋的笔，再美丽的心也无法说明。那无止境的夜里，寂寞的心闪烁，因为燃烧殆尽。亲爱的你，我们的爱情再浪漫的心也无法证明。那无赖般的神秘，深不见底，已经转身远远了去。我爱守护我心里，爱着你像成悲剧，让我沉溺。就算是沉默不语，无法靠近，遥远的距离，大雨中淋湿的想念更透明。我爱你，爱让我背叛我自己，遮住我眼睛，爱着你像等电影奇迹结局。就算是滔滔不绝无法平息嘲笑的声音，爱如诗写不出个结局。 怎样为之烦恼呢？可能小的时候的烦恼是很轻巧的，不过都提下你嗰阵时咧，觉得好大件事嘅喎，拣你杨丞琳作品。 给亲爱的你，这只字片语，再多的情绪也无法表明。那不该有的回忆，所有轨迹，终于像流星。让我沉溺，就算是沉默不语，无法靠近，遥远的距离，大雨中淋湿的想念更透明。我爱你，爱让我背叛我自己，遮住我眼睛，爱着你像等电影奇迹结局。奇迹结局，就算是滔滔不绝无法平息嘲笑的声音，爱如诗写不出个情句。 杨丞琳上《幸福的人》专辑当中的作品。刚才那个名叫做《少年维特的烦恼》，很重要的创作者他叫做吴青峰。而到吴青峰回归乐团的身份，他是苏打绿。但要再一次提下你，苏打绿又现在新名重新出发，他们叫做余定觅。 没有不会谢的花，没有不会退的浪， 就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淡的疤，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啊？时间从来不会等，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没有不会好的伤，没有不会停下来的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 再一次提你啊，佢哋曾经叫做苏打绿，而家有新名叫做余丁觅啊。哦，原来巧思编摆喺中文当中系读觅字嘅。呢一首歌拣嚟你在烦恼什么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就叫做你在烦恼什么。而当中合唱嘅部分咧，相信好多人都可以由嗰段编曲当中得到力量。而那首歌都希望你可以摆低你的烦恼，因为很多烦恼呢时间是会给到答案你的。跟着这一首来自万芳的作品，当中都有合唱的力量，希望你可以感受得到。同一时间亦都想告诉你，时间会带一个新的故事给你。 都相聚在这熟悉空间，行前约时间，折腾好几天，有人要带小孩，有人工作忙翻天，越来越难见上一面。走位的彩色与松弛的脸，话题从大梦小换成小思念，不是不知道我们都会变，还能握住 住什么，在老去之前守住承诺，相约不变。一年一年这样过去，一次一次聊到尽兴，没有想过有那一年谁会缺席。阿峰今天没 万芳最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阿峰今天没有来》，时间带走了呢位同学。 所谓的褪色与松弛的脸，话题从大梦想换成小思念，不是不知道我们都会变，还能握住什么，在老去之前守住承诺。 就算被时间带走了都好啦，在我们心里面都会留下一些位置的。万芳出道30周年的一首纪念作品，阿峰今天没有来。不知道时间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了些什么呢？可能是留下了一些疑问。选你今天最后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睡不着》，来自台湾的一支独立乐队的作品。 你等待的讯息是一点过去，有没有被谁找到的奇迹？之间的感受一样的疏离，不是自己活在黑暗里，平行的失去，有人等你，就看你想不想要回应。你心的用力，以为黑夜会过去，我懂你渴望有人注意。 留到夜晚睡不着的时候一个人想。今天最后一首歌选你，有台湾独立乐队守夜人 Nightkeepers 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